挤塞嘅。公主道过海嘅车龙一路排到去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咁就喺康庄道嘅洪隧方向，因为道路事故，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而家三线过海嘅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同埋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其他嘅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近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嘅支路都车多，车龙排到近兴田村。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榄段挤塞，车龙排到小秀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木厂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介乎码头涌道至到潭公道的一段木厂街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素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VC 早晨啊！ 早晨 啊！早晨啊！喂，嗱，要讲下呢个单车节点解呢？因为今次咧就破天荒啊，踩呢个港珠澳大桥， 好好啊！ 嗱，你又行过港珠澳大桥啦？ 我冇用脚行过， 用车行嘅，用车行。我连架车都冇行过，我都系搭金巴过去澳门咧，食猪扒包嘅时候经过， 正喎、 啊。系咁风景都系好嘅。咁当然回程嘅时候天黑咧，就乜都睇唔到啦，就瞓觉啦。咁、去程嘅时候觉得好正嘅，因为我自己系唔系好。搭船嘅，嗱船可另计啊吓，即系如果你话有啲靓女嗰啲船 P， 你记得嗌我。咁但系除咗呢个船 P 之外咧，我其他时间搭船我觉得好痛苦啊。即系譬如你旧时过去澳门又好，珠海又好，你有阵时偶尔都会搭船啦。咁搭船好晕浪噶嘛，咁我就有咗呢个港珠澳大桥咧，我就觉得系正嘅，因为陆路咧。都可以通往澳门呢个地方， 冇错， 系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唔系用车。即系唔系用汽油车或者电能车，亦都唔系咧，即系搭呢个金巴，系咧啊有机会踩一段都好啊，用单车咁啊呢个讲紧香港单车节咁啊当中就今日请嚟啦，受多名教练啦，系啊咁啊受多教练亦都系前港队嘅单车队成员嚟嘅，受多教练早晨， 好好大家早晨， 系早晨啊，咁啊喂，不如都讲下你今次咧就实景式啊。咁去踩过一次呢个港珠澳大桥，因为佢应该嗱，我估计啊，应该系带住 GoPro， 跟住就踩一次。因为喺个新闻发布会嗰度咧，就有一条片就啊，即系大家踩嘅时候点点点踩，好似 tutorial 咁样吓。咁啊，实情究竟系点咧？ 哦，实际上咧，其实嗰一次就係幫佢哋做一啲測試嘅路面嘅，咁就好榮幸就俾佢哋邀請到啦。其中一位嘅測試路面嘅 運動員啊，咁啊試過條路，咁其實都係斷斷續續咁試嘅，因為去到觀景山隧道嗰陣時咧，其實個隧道管理公司咧都係唔俾我哋入去嘅。係啊，咁你見到條片咧，你見喺條片度係 咁樣， 喺條片度咧就會見到我哋啊上咗架巴旅遊巴，跟住個鏡頭就繼續影，跟住就出咗隧道之後咧，我哋就再踩翻咁樣嘅。 但都有踩咗叫一小段呢、這個港珠澳大橋咯。 係啊係啊，其實就哇勁開心，同埋原來個感覺係相當之好嘅。 係因為過往咧，香港單車節咧，其實就踩我印象之中係兩隧三橋定三橋兩隧，係咪啊？ 系啊系啊，印象中都是三隧两桥。 系啦、 啊， 我成日会调转，你知啲一讲呢啲，究竟香港有几多条隧道呢？ 哇！ 究竟系咪？ 而家难答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就踩呢个吸水门大桥，同埋呢个青马大桥嘅咁样。 系系系。 哇！其实踩青马大桥好振奋嘅个感觉。你平时咧，因为你踩单车唔同你揸车，有阵时你可能揸某啲日本牌子嘅车咧、都好飘啊嘛，好识风啊。如果你踩单车咧，可能真系会吹走你，唔知道会唔会咁样啦。咁我想问一下，今次港珠澳大桥最难度嗰啲位置又喺边度啊？受多教练， 我个印象咧，其实成件事就相对轻松好多嘅。港珠澳大桥个感觉咧系冇青马大桥咁食风嘅， 系 咁同埋顺畅好多。咁我睇落去个侧边咧，其实就冇咁近海啊。青马大桥咧，其实咧你一路踩咧就一路望到个海。咁啊，港珠澳大桥嘅时候咧就望到个海，但系都仲有啲距离嘅，咁所以就感觉上安全啲咁啊。 哦，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关事，因为我哋 心理障碍嘅问题嚟 咯。我哋三个都系驾驶者啊。系有阵时，喺条桥嗰度咪炸咯。你望过隔篱都系啲啊湖光山色，好靓好靓咁。你冇嗰危机感噶嘛 ？Suppose 系。但係單車嘅世界應該唔同啊 ！PC 你偶爾都會踩單車啊嘛， 好中意踩單車喎、 啊！你好中意踩單車，但就踩呢個科學園道嗰度係咪？ 係啊，通常係嗰度。 哦，你要跟下啊教練踩一轉嗰個邱景里啊！ 要啊要啊！ 你爆一段咧，你只腳斷咗噶啦會。 咁緊要，咁即係要跟啊教練下。係 因為唔係好容易，有好多佢有陣時咧會有啲教班咧，有啲細路仔嗰啲咧。好快，好快，嗰啲可能系未来港队嘅一员嚟噶啦。 咦，咁我要换架公路车嚟玩喎、啊， 可能系你踩开 mountain 系咪啊？ 唔系，我嗰啲系接车嚟噶。 哦，接车咁换咯， 要换啊，咁样 系啊，即系单车都要投放资源噶。 冇错。 喂，过去嗰一两年咧，其实就因为疫情嘅缘故，我喺嗰啲二手单车群组咧，都见到啲人咧买车卖车咧。去到啲价位， 好高价啊！而家 喂，万几蚊架单车轻松入樽嘅， 喂，万几蚊系入门嚟噶， 哇！ 系啊，而家单车行行地讲紧系五六万蚊啊，甚至乎八万蚊都对啲人嚟讲系好松手嘅， 系咯。八万蚊嚟讲， 你舍唔舍得先？你舍唔舍得先？ 我梗舍得啦！我对上一次我都系问啊，参加比赛都系问仇多教练借车，我都冇车。喂，依嗰啲你真系依家万零蚊嗰啲咧，都系啲好基本嘅一啲配备，同埋即系你话难听啲讲，有啲淘咩假嗰啲，淘翻嚟嗰啲假咧。咁你知碳纤噶嘛？佢一即系一撞一炒一次你就 乱啊！ 唔系乱啊，你冇得用噶啦，粉碎噶啦，因为碳纤系一冚到就 会碎嘅， 碎啊，同我同你嘅感情一样会碎啊，会破碎，会心碎啊，你 庆幸近年 咁真系要好保存啊， 庆幸近年咧，如果你少啲心碎咧，都仲有修补嘅，系感情一样可以修补， 系可以修补。但系如果你话大粉碎咧，咁我冇啊，不可挽回噶啦，无力挽回。不过讲到嗱单车，头先我哋嗱三个男人讲到好似好热血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咧嘅比赛就分咗两个系统嘅，一个咧就系二十几公里，一个就四十八公里， 系 我唔记得系咪二十四公里啊，就系 咁上紧啦， 系咁上紧啦，我都唔敢咁踏实，因为有阵时多一 K 同埋少一 K 咧，可能会好执着嘅赛会，但我哋就觉得有一个就廿零公里啦，一个四廿零公里啦。咁我想问咧，旧时好似系得一个划一嘅公里，点解今次要分开两个嘅？ 其实旧时咧都会有三十同埋五十嘅，再之前咧就有个三十五同埋，仲有啲十公里嘅。咁今次咧个安排上面咧为咗。嚴謹少少啊，咁所以咧就只係分兩個大組別去做啦。 咁有啲乜嘢提點或者 tips？ 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我都報咗名喎，玩香港單車節喎，咁嚟緊都有機會踩大橋喎。咁嗱，頭先講咗體感上係舒服啦，或者危機感上冇咁驚啦。咁但係真係要踩啦，會唔會當風嘅時候有啲赤啲？ 要教一教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 喂，首先講下啲架撐先，我哋啲軍備人嚟噶嘛。 咁架撐就係買架$80,000嘅單車先。 因為 講咁多，意大利廠牌最好係咪啊？ 唔係，而家啲轆咧，好多咧啲轆個輪框個厚度咧都可能60、80、甚至乎100mm嘅。咁可能咧，如果太大刀的輪框呢，雖然是踩得快，咁去到過咗觀景山隧道之後呢，其實嗰個位開始有風嘅，咁嗰度如果遇到啲側風嘅話呢，個輪框咁大嘅呢，好容易俾佢吹翻，咁、 哦、 可能會選擇啲較細嘅輪框呢，咁就會易踩啲輕鬆啲。 係，咁有冇啲上落波段嗰啲又要注意？有冇需要話即係譬如之前香港馬拉松一開始入西隧，喂你要流力啊，因為有段暗斜要爆上去。嗱呢啲 暗斜爆上去唔甘啊，係塞人之後再壓上去嗰下先。 系啦，如果跑步系咁啦，咁但系今次，喂，你单车有阵时冇得塞单车， 有冇啲乜嘢 都 会 有塞单车，因为好多情况咧，我哋踩紧嘅时候咧都系单线进行嘅，咁所以咧，因为好彩庆幸呢个唔系斗快嘅比赛，咁啊大家忍让下，咁啊睇下风景享受下啦。 睇风景 OK 啊，不过PC 我唔知道有冇参加过一啲单车比赛咧，其实好多可能新手啲啊，或者真系纯粹啊，我真系斋感受风景，但系佢哋有啲好安全嘅意识冇知道。突然间刹车啦，跟住喺旁边就打卡啦，喺路中心打卡啦。其实我参加过一两年呢个单车节咧，都时有发生呢啲情况。 我反而唔喺个单车节里面感受，我喺呢个平时踩单车，系经常感受到呢个情况。 喺金蛋隔篱感受得。 系啊，因为其实讲紧 单车劲女都冇理由突然间揼啦， 好多咁嘅情况。我谂问下教练都应该好多。 单车劲系香港队最常发生意外嘅地点嚟噶，黑点嚟噶。 你想李慧思啊？攞到金牌，攞到奖牌翻嚟，你麻烦喺单车径认真啲啊！你唔好真系牙牙。 因为我哋好似冇一啲特定嘅教育系课单车径嘅，其实 系啊，唔系咁有阵时警方方面都有讲话你单车 径点 啊点啊成啊咁样，但系个重点系。唉，你跟唔跟又另一回事咯。 即系可能常规我哋要靠左行啊，咁跟住可能你过车先要靠右少少啊。咁 即系打下手 号啊。反而呢啲冇系啊，即系大家都好似好唔熟悉，即系始终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呢个都 系。即系仇多教练，你觉得香港个骑行文化嗱？虽然我哋推广呢、這个香港单车节啦，都想有好多唔同嘅基建，多啲人可以踩得到。但系 basically 即系翻还原基本步，你觉得香港系咪其实好多人都唔识踩单车？即系我讲紧唔识踩，唔系佢唔够力踩，唔够买架$80,000嘅单车踩，系好老实讲，喂，你基本嘅 manner 都冇嘅，系咪先？即系 喺个意识安全意识上面咧，系弱咗嘅。 不如你又讲下。 咁我个人觉得咧，近年咧兴咗呢个电竞单车啊，咁个个喺屋企咧含含轻轻含含咁样练咧，练到个个啲体能好鬼劲，咁啊喐啲都踩到40-50公里时速嘅。咁、但系嗰个安全意识上面咧，咁就系、是。弱咗少少嘅 电竞单车， 系啊系啊，即系摆部单车上个 virtual trainer 啦，有个单车机嘅，咁、那个单车机咧就会模拟翻嗰个阻力俾你。咁譬如我上斜佢会阻力大啲，咁譬如平路嘅话、那个阻力就会细啲咁样样嘅。咁甚至乎落车咧会调翻转推喐你架车嘅。咁、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咁多咗好多模拟嘅训练啦。咁透过啲 app 咧去训练你，咁好容易咧就会练到一个好劲嘅新手。咁但系技术方面咧就有待改善嘅。咁、所以 即系体能嗰度 support 得到，但技巧咧就 support 唔到啦。 因为有啲车品啊，或者一啲单车嘅 礼仪 系啦，礼貌咧上面咧就未做得咁理想。 譬如有啲咩基本嘅单车礼貌，即系我都想透过大电波都教育一下，即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啊。虽然你话即系我哋今次踩港珠澳大桥系正啫，但系你有啲基本嘢还回基本步，你基本都未做得好，你仲话踩大桥，下次仲话踩翻湾区唔得啊，系嘛？ 系啊，例如我哋靠咗单行系一啲最基础嘅嘢啦，要爬头就学大家话斋喺右方爬头啦。咁另外我哋就避免两架三架车平排咁踩，因为大众踩单车交易上就好中意平排倾下偈噶嘛，咁所以就平排就棘手啲啦，因为咁样样踩嘅话，后边过你咧又要再阔啲，咁啊再远啲，咁啊两架三架即下咧就会堆埋一齐，后方有架再快啲嘅车咧，嘢撞上嚟就好似打保龄球咁样，咁呢啲就要小心啦。咁其实手号咧，其实基本上我哋有三个标准嘅，左手左转，右手右转，右手上下摆动就 系 慢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本身咧有啲单车行规嘅，譬如只手好似鸡翼咁样仰下咧，即系代表前面有危险啦，慢车或者有突发事啦，要小心。咁样呢啲可以慢慢学习下，同埋跟车距离方面咧。有啲人咧就跟到好近，甚至乎搭住碌嘅，只碌喺人哋只碌嘅侧边，轻轻一框框有一个侧风咧，咁就好似又系好似打保龄球。 其实点解要咁 咁近啫，你揸车都唔会跟车咁贴啦，你好似推头咁样做乜嘢啫？ 呢啲就系风在前恐惧啦，因为个风阻好大啊，咁啊唔想食嗰少少风，咁就唯有跟得近啲。 你哋专业嘅单车手就话要有破风手，又话挡风。喂，大佬，我轻松踩下啫、 啊， 你唔需要即系咁演嘢式嘅，我觉得有阵时。 系啊，因为对于一啲热血嘅单车朋友嚟讲咧，佢哋。真係閒閒地踩緊四五十公里時速，甚至乎有啲位置六七十都會有，咁、所以爭個少少力就係爭個少少力，咁同埋佢哋真係踩到好快，一快一個操控咧就。更加難啊！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小心留意。 係啊，呢啲就即係我覺得係考量之列啦。嗱，頭先受多教練咧，即係都講咗好多啦，而都帶翻我哋去咧東京奧運啊，即係你都有份可能旁述下咁樣講翻，即係因為我自己今年都好著。聚焦去睇翻東京奧運嗰個單車比賽，因為佢可以俾你個公路單車特別係好好動人，因為佢喺東京嗰度可以踩好多唔同嘅位啊咁樣，跟住你知道我哋都有少少想念日本噶嘛，即係好耐冇去過買嘢 shopping， 你有陣時望下啲街道啊，望下嗰啲神寺廟啊成咁，你覺得啊都即係眼睛去旅行咁樣。咁我今年咧其實有個問題咧，但雖然就 out of 本節目噶，但我都想問下，喂原來咧參加公路單車咧有一兩架可以後備單車咁樣喎，係咪啊？ 喺公路賽裏面咧係有嘅有嘅，佢哋費事爆胎要換轆咁麻煩啊，直頭成架車換咁就快脆靚仔啫嘛。 係啦，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幾有趣嘅嘢。咁啊，牽涉咧下一集咧，我就想問阿仇多教練咧多少少係乜嘢咧？就係你都有翻去內地集訓嘅一啲經驗啦，或者翻到內地踩單車嘅經驗啦。我又想你講下，喂，喺內地嘅踩單車文化究竟係點啦？第二就係即係再講多少少香港單車。 你嘅生活又係點？ 系啦，衣食住行啊，咁样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内地嘅单车步道，你觉得即系嗰个系咪比较完善咧？即系因为香港常常都有一个被诟病，我哋都话喂马鞍山可以踩到去屯门系得噶，不过中途咧你要落车嘅。你要上一上嗰、那個， 淨係元朗去屯門，我哋可以數下落幾多次車。 係你落車，唔係落車唔緊要，仲要你個過程中要將架單車咧擺上架 lift 嗰度，喺 lift 嗰度就排隊過去對面，跟住先可以過得到嗱。呢啲我唔知道可唔可以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可能下一集我哋多讲少少吓咁啊。今集嘉宾咧有啊前香港单车代表队嘅仇多觅教练，多谢你， 多谢你。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人合约。叫申请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当走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做人合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宪法日，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香港特区是根据宪法而设立，基本法宪制地位由宪法赋予，要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就必须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本会及香港青年联会在警察学院举行宪法全万家升旗礼，萧泽颐致辞时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讲过，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正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内地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本土个案占75宗，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有61宗，黑龙江的哈尔滨5宗，河北和云南有4宗，广州市1宗。另外3宗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内蒙古，过去一日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加拿大的多伦多出现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涉及3宗输入病例，一名患者由瑞士回国，2宗最近从尼日利亚入境。全国至今发现15宗个案，卫生官员又表示，全国的重症病人数目可能再次回升。联邦政府支持一个全国委员会提出向50岁以上民众接种加强剂的建议。加拿大政府上星期宣布，除了美国之外，所有航空旅客必须接受检测，并禁止10个非洲南部国家人士入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北京任何强势进入台湾的举动都将产生可怕的后果，他期望中国大陆领导人慎重考虑，不要引发台海危机。布林肯在路透社举办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指中国一直试图改变台湾的现状，重申美国致力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坚定承诺。被问到一旦台湾被入侵会不会派遣军队时，布林肯说，美国的立场多年来一直非常明确，美国致力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他们将继续兑现这个承诺。在北京，外交部早前重申，中方绝不允许美方以任何理由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美方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布的规定，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出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渔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游翠苑。咁而喺康庄道咧，较早前嘅道路事故已经清场，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封路已经重开，车龙有大消散。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段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一带车多。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东头村道因为爆水管，东头村道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现在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塞油站桥面来回，以及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PC 施俊卿。 最近深圳推出邮轮一日游的航线，由蛇口邮轮武港码头出发，穿越被誉为现代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沿途有机会在珠江口奇遇中华白海豚，同埋观赏伶仃洋的独特风光。而邮轮的内部更设有剧院、科技商店、展览馆，俾游客欣赏风光的同时，可以感受到深圳科技创新带来的成果。仲有乐手现场献唱，为你的旅程加入音乐的色彩。而二号观光船更加入海洋为主题，将休闲旅游与教育结合，打造一个高科技的虚拟海洋体验馆，在观光的同时认识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物。全程有180分钟，一日有6个船期，令你感受到日出、中午、日落同埋夜晚深圳所带嚟嘅唔同美貌。而未来将会推出深圳湾航线、前海湾航线以及更多连接大湾区嘅旅游航线，为大湾区展开一个精彩嘅水上之旅。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真係啦，頭先聽完教練咁樣講啊，吓咁啊，即係可以踩下單車啦。咁亦都知道香港嘅單車運動員啊，喺到內地呢係點去生活嘅，點去集訓嘅，有機會踩下啲單車步道啦。咁啊，個集訓場地喺昆明㗎嘛，係咪先？ 冇錯。 嘩，昆明呢都係春天 昆明山 係啦，賞花嘅一個好嘅。 我聽說昆明啲水係幾好㗎。 係咪啊？ 有首昆明水。 昆明水啊。係 冇錯。 係唔係昆水就得啦，昆明水唔係問題嘅咁樣。喂，可以讲下呢个咧，湾区入边嘅邮轮系嘛？ 系啊，啱啱嗱，一路讲紧港珠澳大桥啦，我相信大家都好想去噶啦。其实系啊，嗱，我哋平时就行大桥就有啦。喂，咁喺大桥嘅底部有啲新活动， 系咪啊？系啊，呢、就是、个邮轮一日游， 邮轮一日游，系啊，蛇口码头上船，跟住然之后咧有就可以咧游历呢个港珠澳大桥同埋深圳湾大桥， 不过我哋而家都翻唔到蛇口字啦，即系可能迟啲开翻关就可以做到呢、這个叫邮轮假期啦。不过我自己系今年对邮轮假期有少少改观嘅，点解咧？我都曾經想 join 過，不過咧就因為工作嘅關係就 kick 住咗冇去過啦。 我報咗啦， 我未上過遊輪。 係咩？我準備上啦。 你梗係啦，你過完十二月就得閒啦，你就一身輕啦，你就鬆曬啦。 我哋唔講呢啲嘢嘅。 我哋啊幾多嘢做啊，一路做啊，做到下年2022年。不過即係做得是福，我覺得咁啊，即係不過有偶爾都要放鬆下。我自己有啲朋友仔都係網紅嚟噶嘛，咁啊受邀。请上到嗰啲游轮嗰度玩咧，咁又有啲扮滑水嗰啲激流啦，有得攀石啦，咁有啲暖水池啦。 但系你知唔知原来住唔同嘅房咧，其实嗰个 price 系唔一样啦。首先 咁计啦，你内， 但系其实你计翻咧，有好多好 tricky 嘅嘢嘅，即 系 原来上网要俾钱啦。即系如果你唔同嘅房型，即系有啲可能上网要俾钱啦，有啲可能已经个房价包咗啦， 系 跟住去到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已经系任食噶啦。即係上船哦，你早午晚三餐有任食嘅，然之後有管家嘅，但係原來咧有一啲咧就係、是、哦，你逐餐逐餐要俾錢啦。 逐餐逐餐 O K， 我寧願佢俾咧一啲叫做 token 啊，我去洗咯。因為我有啲朋友上過一啲船咧，就係佢俾 token 你嘅，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咯。人大咗咧，任食唔係唔得。好辛苦有陣時個胃， 但唔係啊！你睇下，真係差好遠噶。同埋咧，你係講緊你嗰個任食係講緊咧，你係有個管家幫你咧，你要預早 book 曬啲餐廳，同埋你係有一個個別特別嘅地區去，即係一間餐廳啦，可能你有特別嘅 area 係俾你去食嘢嘅。 係， 同埋你知上船最重要有一個好特別嘅禮儀噶嘛，就係與船長共進晚餐噶嘛。 我真冇諗過呢啲，我有啲朋友上船都係博彩嘅啫，即係正所謂博彩要節制啦，嗰個都係佢哋上船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啊，睇表演啦， 睇表演都緊要啊，其實都好多好精彩表演，尤其是呢段時間真係大家都冇乜機會去睇到表演啊，或者少咗出外啊。咁呢一個可能都係一個比較放鬆嘅情況。 不過冬天咧上遊輪咧，我啊覺得即係吹下海風 OK， 少啲游水呢一 part 咯。 你游水嗰 part 又唔係好搞得掂。 但我以前細個咧上船係一個唔係太好嘅經歷啊。 做咩啊？ 即係我以前覺得。我冇嘢玩啊嘛！以前你知以前嗰啲咩星號同咩星號嚟噶嘛？咁我記得我好細個，應該我讀緊小學 打機咯， 係啦，一係就係打機啦， 打機都好開心啊！ 唔係打機就去游水咯，我基本上一日落三次水咯，要去到我全日就係游水，跟住嗰啲餐廳又覺得冇乜嘢食啦，我就 三餐都吃西瓜就絕咗嘅，係 啊、 哦！所以你人大咗咧，就揾啲好玩嘅遊輪啦嚇，咁啊上下 去重新經歷一次，去改觀一下自己嘅一啲睇法。 係啊，咁所以即係 PC 今日都揾你呢個喺蛇口上船啦，呢、這個喺灣區入邊嘅遊輪啊。 不過晏晝同夜晚一定會有一啲分別嘅，可能兩程你都坐下，你有冇坐一啲遊輪嘅經驗啊？即係夜晚同晏晝唔同。 原來我撳入去你 係好平嘅咋，佢一日一日遊去兜下圈。 我喺香港嗰啲三日兩夜嗰啲成千幾兩千蚊嘅，呢個幾嚿水嘅啫喎。 唔係呢個係一日遊嚟噶嘛，冇得住噶，係啊。 如果有得住會貴啲咧。哇，好勁喎！叫大灣區一號、大灣區二號 吉船啊嘛，一號、二號、三號啊， 好嘢喎，真係。 同埋佢裡面都多嘢玩嘅喎，有博物館啊，有一啲電競啊等等嘅嘢，可以了解一下。 啊，又可以經過呢個深圳灣嘅航線，同埋喺前海嗰度有可以睇到啦，遠眺啦，應該係即係遠望到呢啲咁嘅基建項目啦。 你試下可以喺翻變咗喺呢個港珠澳大橋望翻香港啦，睇下我哋見到大澳啦，又見到你喺深圳灣嗰邊又會見到元朗啦、天水圍啦，另一番景象，可能你會見到豪田啦。 係啊，哇，咁啊係喎，我又去過嗰啲豪田啦，嗰陣時拍嘢有幸去過一次。咁啊，嗰啲蚝啊，好大隻嘅，好肥美嘅，但系唔可以即刻食。 有人教系可以即刻食噶嘛？ 唔得啦，千祈唔好添嘛。嗰阵时有啲环团去 check 过嗰啲，嗰 啲水质未必可以。 重金属含量好高啊，真系大家 记得煮熟先好食啊。 小心啲啊，即系呢啲你煮熟先啊吓，即系流浮山嗰啲可以食下海鲜 OK， 但系生食蚝又真系唔好啦 吓。建议啊， 身体系自己嘅，咁啊，但系去下游轮又 OK， 咁啊 plan 下自己啦。今年啊嚟到年尾啦，有冇啲 嚟紧就系圣诞啦，新年啦，究竟会有啲咩活动？ 系啦，可以谂谂佢啦。 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圣光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 犯下高楼大厦我也跌。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不紧成衣，威风任上路，令你尽数亦藐视。 活会发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爱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可挑可选方不会悔疚魔。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现在是活着意义。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互相一人仍莽撞，不一生处处的着渴，你却阵痛不想心安，我以我意志期待天光。You gotta lean on me， 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情，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任上路，令你在数亿秒时。 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 ，PC 有冇抽嘢？ 抽嘢我冇啊，但系嗰个真系紧要啊！ 有冇抽嘢？之前打疫苗有冇抽嘢？好明显你抽唔中啦、 啊，一个都冇啊！ 唔系你抽中咗咧，上报纸噶嘛？你抽咗层楼嗰个厨师啊嘛，系咪啊？ 嗰个大奖啊，我系一份小奖都冇啊！ 大家咁话系啊，我哋啲运气唔系用喺呢啲地方， 冇错， 系用喺咩？做节目嗰度啊，同埋散播去俾啲听众朋友啦。嗱，讲开抽嘢咧，就系、是、抽呢、這个呢、這个纪念钞咁样咁啊。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嘅纪念钞咧，就可以抽啦吓。咁啊，有呢个单钞章、四年章、35年章。咁啊，今次个价位平啲，点解？因为用廿蚊纸嚟印嘅啫。咁点解用廿蚊纸嚟印啊？因为咧嗰、那个冰雪啊。就係、是、藍藍綠綠咁樣啦，就有啲即係你見嗰個冰雪奇緣都係用呢啲咁嘅顏色啊，即係嗰個 Anna Elsa 嗰啲啲細路仔嗰啲啊嚇，魔雪奇緣啊嗰、那個叫做嚇。OK， 咁問下 PC 先，有冇興趣抽啊？之前有冇抽過呢一類咁嘅紀念抽啊？ 冇啊，我冇儲呢個紙幣嘅習慣。 京奧咧，即係講緊北京奧運啊。嘅時候都有出紀念鈔，其實嗰啲紀念鈔升值潛力都好高啊！即係可能當一個另類投資，係啊，旺角咧有一個專做呢啲另類投資嘅一個叫做商場啦。咁你入到去咧有好多唔同嘅紙幣啦，唔同嘅郵票啦，咁入邊都有一個好似一個 stock market 咁樣啦。即係你入到去就哇，原來咧京澳嘅時候咧一張紀念鈔係幾多幾多錢？不時呢啲中資嘅金融機構都會出一啲紀念鈔噶嘛，你應該有印象啦，係咪啊？ 都有嘅，都有嘅。 咁啊，關於啲紀念鈔咧，有啲咩 number 大家係覺得正啲咧？ 全八啦，呢啲唔會輸啊！ 全八啦， 跟住668啦， 係啊，668啦咁樣，有啲即係嗱，相對咧，我哋覺得咧，即係麻麻地意頭嘅嘢咧，哦，原來都唔係嘅。 佢哋系咪计年 number 噶嘛？ 系啊，年 number 系重要啲嘅，同埋另外咧就系九咧都系正嘅，长长久久啊嘛。咁 有趣喎，咁呢个 我同啲stock market 啊嗰啲市场人士去倾过咧，佢都话啊，你唔好以为有啲冇人追啊，或者即系嗱，当然啦，你话喂全部都四字咧，中国人社会啊难搞少少噶啦。咁但系个重点就嚟啦，不原来咧。內地嘅民眾咧，對於呢啲鈔票嘅投資咧，都真係有一種迷思喺度。佢哋咧好多時候譬如舊時通到關咧，好多嘅民眾咧，即係內地嗰啲自由行嗰啲朋友仔咧，佢除咗落嚟買下你啲護膚品啊，買下啲中成藥啊等等之外咧，其實最多咧就係落嚟買下呢啲紀念鈔票。 嗱、哦，其實鈔票我真係冇乜，係啊，反而係儲金幣啊，即係呢啲紀念嘅金幣， 係啦係啦， 好多啊嘛。跟住另外其實仲有儲郵票， 哦郵票， 係啊， 郵票你都有儲開係咪啊？ 都有嘅，郵票有。 我記得咧又係喺奧運年間咧，香港都會有啲奧運嘅郵票啊，或者小存章啊。我細個咧就好中意儲郵票嘅。講緊儲郵票就唔係集郵啦，即係而家集郵好似一個好 negative 嘅 term 咁樣，喂啊，你成日都集郵啊咁樣，即係以為你係喂同啲女星集郵啊，唔係嘅，單純係真係我細個咧加入咗咧嗰陣時，咪有啲郵票學會啊，你有冇加入學會啊？ 我冇啊，但係我因為嗰陣時係以前童軍咧細個，咁其實 哦，你儲章儲咗啲咩種植章啊？ 因為咧我哋童軍咧就好多時候會同唔同國家嘅一啲其他嘅世界各地嘅童軍一齊做啲交流啦。係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大家就會攞自己國家嘅啲郵票去做交換，或者自己國家嘅童軍郵票做交換。 哦， 咁所以咧你就會儲咗好多唔同國家嘅童軍郵票啦。 係 啊，咁係有趣嘅喎呢件 事。但係有冇 keep 住啊？呢啲郵票 有，我而家都有啊。 係啊，我都有本郵票簿啊，而家都仲係。我曾經諗過咧，自己將啲郵票傳落去俾個孫嗰一代咧，係值錢嘅。 我都有咁諗過、 阿爺留低嘅就係呢啲陳年嘅普洱同埋啲郵票咁樣。 你有冇睇過而家咧嘅郵票其實係點嘅樣？ 有。 因為我最近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其實我最近收到嘅郵票係幾有錯。 百分百感覺，你有冇聽過先？ 我知啊，嘅今年嘅重點油品嚟啊，呢個係 係幾有趣喎！我竟然喺一啲會議嘅信裏面收到百分百感覺嘅郵票。 喂，呢個都有香港嘅特色啦，咁樣咁過往都有好多唔同嘅郵票有推出過嘅，咁你可以當小傳章咁買啦，一 set 咁樣儲啦，咁啊，郵品迷亦都有佢哋中意嘅嘢嘅，咁希望即係大家透過唔同嘅郵品咧，可以感受一下即係香港嘅特色，以至啊有陣時都有啲內地特色噶，即係譬如我知道國慶都有啲國慶嘅郵票嘅，咁樣即係關於十一國慶嘅一啲郵票啊，咁或者即係軍隊嘅郵票啊等等，即係大家可以認識一下咯 ，study 下咯。咁啊，郵票係一個不可或缺嘅產物嚟嘅。 係啊， 無論點樣再，我估個世界再變化都五年到啦，應該郵政局都唔會被取締嘅，因為好多時今上日我仲係好多唔同嘅 paperwork， 譬如你公嚟緊，我續車牌啦。咁你上會嗰封信，佢依然係要寄俾你，你要等嗰封信，再等你個保險公司，再去運輸處，跟住再排隊。呢啲我希望變咗三四年電子數碼化嘅嘢，根本冇被取替到咯。 係 咁啊，所以即係大家都繼續要應用下郵票嘅啊，可能扯得遠咗，但係關於呢、這個中國嘅一啲金融機構嘅一啲紀念鈔票，有陣時抽下都好啊，無往而不利。你嗰個20蚊隨時會升值變成80蚊㗎啦，係、啊、你用千幾蚊嚟抽嗰個35年章嘅鈔票，隨時哇轉一轉手，可能有啲商機都未頂啊！嗱，究竟有冇商機咧？ 有冇 link 啊？可唔可以轉頭 send 條 link 俾我？ 可以 send 俾你。睇下啦，人 大家一齊去了解一下， 或者有啲叫做收集迷好中意儲下鈔票噶嘛，有陣時 同埋紀念鈔通常唔係一家銀行噶，有可能有幾間銀行都會做。 今次就淨係呢一間中資，因為都係傾向向翻呢個北京嘅冬季奧運做個殺率啦，因為即係北京都係第一次搞冬季奧運，而中國亦都我印象之中係第一次搞冬季嘅奧運咁樣，所以希望都能夠成功啦。咁啊，下年 幾靚噶，大家記住去睇下啦。 係可以睇睇觀賞。收藏又得啊，另外投资又得，大家可以试试谂谂，睇睇佢啦。 未害怕每天跟结离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无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